知道怎去解释，最近常常失眠，将工作积压多天，还是想跟你会见，原谅我每一次将约会拖延，想跟你对多一刻再多点。当一切不再新鲜，当感觉停滞不前，相恋直至今天，如像过了一千年，唯望见你跟我都不舍努力纠缠，平淡里虽有困倦都觉得心曾度过几多疯癫，都经过几次辛酸，怎么会是经不起同温暖？回复到初见一天，假使再可以挑选，想亲吻你，仲跟你相恋。多可笑相见苦短，争吵却长进不远。清早说一切了断，然后在晚间痴缠，凝望你的脸，于身边再睡得甜，其实已足够快乐，不再想改变。睡得甜。